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长高。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太在意身高，直到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她个子比我还高一点点。虽然她不嫌弃我，和我一起出门也从来不穿高跟鞋，但是我心里也挺惭愧的。所以希望我可以长得更高一点，让他和我出门的时候也可以放心大胆地穿高跟鞋。 我单膝跪下，手捧着鲜花，时间停止了，你害羞的笑了，我们都喜欢电影和奶茶，有你陪伴着我的世界亮了。当你的头靠我的肩，当我轻抚你的脸，他和他都羡慕我们追梦身高差。让我为你披上婚纱，让我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你的脸埋在我的胸膛，萌萌的样子有一点傻。让我为你画一个梦想，让我给你一个未来吧，你的脸触碰我的心，这是多幸福的追梦身高差。把高跟鞋扔掉吧，让我牵着你走吧，最爱你睡着的样子，抱着我像个小考拉。朋友都说我们像兄妹一样，这都怪那追梦身高差，可谁在乎高矮胖瘦呢？快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当你的头靠我的肩，当我轻抚你的脸，他和他都羡慕我们追梦身高差。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新歌声在周六的晚上，那不知道现在你正在干什么呢？是不是正在开车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已经坐在这个直播流之前观看我们的节目了？是的，今天呢也是4月7号啊，在这个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上班了。但是最后一天，我们要抓紧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狂欢。今天呢，请到的一位嘉宾，他的身份呢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讶哈，我觉得很特殊。今天的标题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猜出来个 一二啊。那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这样的奥数老师请给我来一打，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他不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帅气的小哥哥。让我们欢迎丁佑然，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佑然。 哎是的，佑然可以离这个话筒稍微近一点点哈。 好 哎，好的，哎，这样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纯净。对，我觉得第一次见佑然，我就觉得被你满满的青春气息和胶原蛋白所吸引。嗯，真的是年轻就是好，气死我了。 谢谢夸奖。 对，没有，其实佑然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哈，就是刚才一下把你信息量给的点有点多，大家可能一下接受不了。那你的主业现在是什么呢？ 啊，我的主业其实现在是一名奥数老师 啊，奥数老师。那同时，你是不是也在这个另外一个平台自己做直播？ 对对对，我在荔枝 FM 做直播。 哦，做音频是吗？ 对对对，音频直播。 哎，好的，那非常的棒。平时也是非常喜欢唱歌吗？ 对对对，非常喜欢唱歌。 嗯，那现在算是半职业还是这个一个当成一个爱好？ 爱好吧， 爱好多一些，是不是？好，那么今天呢佑然给我们准备了几首，我觉得这几首歌难度系数都不小，而且我觉得通过你选的这几首歌，我觉得你的音域应该是偏高一些的。 对对对， 那 高音 是吧，偏高音一些，因为有像 Sean Word， 还有像林宥嘉，然后林俊杰还好，但张栋梁他的嗓子是属于非常细腻的那种。 对对对， 对，好吧。那你之所以选林宥嘉的这个歌，是因为你的名字里面也有一个宥字吗？ 有可能，有可能。 好吧，对，缘分。好，那么今天呢，如果你想听到我们帅气的奥数老师小哥哥来给大家唱歌的话呢，有两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666走起来啊，小礼物刷一刷。第一种就是要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看看。哎，对，好啊，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关注一下，好就可以点击视频直播啦。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带出今天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想唱哪一首？ 都可以吧。 啊，都可以啊。 对对对，要不唱一首No Promises。 哇啊，来佑然，咱们换一个话筒，把那个最边上那个话筒换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导播老师说声音有点小。好的，我们来。 现在声音会不会好点 啊？好多了，好多了。好的，那个话筒可能是比较羞涩啊，就有点那个声音出不来。 OK， 那么第一首歌就要唱英文歌吗？那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你可以先试一下我们的那个话筒。 好。 就是我们有一个带回音的话筒，但是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的声音有点大哈。咱们先试一下，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换这个话筒好不好？ OK。 对，为了保证最好的直播的状态，我们现在要调试一下咯。第一首 No Promises。 could hold you tight, now and forever, my love. 真的是，哇！这首歌《Promises》来自双尔原唱啊，然后呢是佑然翻唱的。对，其实刚才是不是话筒有不是那个耳机有一点点没有声音？ 对对对，耳机前面部分一直没有声音。 哦，音量底下有音量，可能忘记调节了哈。对，好，那么下一首我们就是就可以习惯很多。然后在我的耳机里面听到，就是我觉得用加混响的话筒，还真的是效果拔群。对，我们的死亡话筒，我跟你说，它不是每一天都给面子的好吗？对，佑然今天第一首歌表现的还是棒棒的、啊，然后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现场来支持啊，我进得太快，我已经看不清名字了，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易直播 APP 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好啦，第一首歌，你觉得？如果要是给自己打分的话，你会打多少分呢？ 刚刚的话，在调试阶段可能就及格吧。 及格。那待会儿这样，我们如果有时间再把这首歌好好的来演唱一遍，好不好 ？OK。 对对对，然后下一次我们不要用那个带混响的话筒，我们直接用干声话筒，好不好？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啊。 对对对。 好，对，这个我们留到最后是压轴节目哟。好，我们来这个边唱边聊哈。好多人都在问，然后哎，上当雷说道姐瘦了吧，减肥效果明显。哎，你这个话说的怎么有一点点，虽然瘦了是夸我吧，但是我之前胖吗？我也不胖吧，只是穿衣服啊，因为今天穿了一件就是很修身的 T 恤，所以呢是衬衫啊，所以呢看起来就会比较单薄一些。那既然你觉得我瘦了的话，觉得我美的话，赶紧刷刷小礼物。好，插播完毕。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题当中，就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因为奥数老师，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因为如果要是在学科里面，他可能算是一个业余的爱好。那奥数老师有专门这样一个职业，对吗？ 有这样的一个职业 啊，就是专门有这样应聘奥数老师的。 对对对 对，那有这样的专业吗？想问一下佑然，你是就是怎么去一步一步当上这个奥数老师的？ 其实我是从小就特别喜欢数学 啊、哦，从小特别喜欢数学， 对对对， 学霸，我跟你说， 男生嘛、比较喜欢数学嘛， 真的呀， 对对对，然后就小时候的时候呢，就有。那种奥数培训机构，然后呢，当时就在数学老师的引荐之下，就说，哎，你可以去拓展一下自己的思维。 对呀、 对对对，我就觉得，那我可能比较感兴趣嘛，我就很愿意去学，所以我就从小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哦， 对，我觉得其实奥数对于我来说，应该是说，帮助特别大吧，因为它其实很能够激发一个人对数学的兴趣。 对， 我觉得也可以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 是的，以前就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会接触奥数嘛，因为就是奥林匹克数学，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啊或者家长说，哎呀，那以前都是这个可以加分的，但是现在没有啦。对，我觉得其实奥数它本身是一个开发 对对对， 我们这些学生思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是的， 对，它可以让你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而并不是说只局限在那些课本上的一些条条框框。 对对对，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是的，如果你要是真的是对这个感兴趣，然后愿意钻进去的话，可能会对你未来很多很多的学科都会有帮助的。 是这样的。 是，然后这个就有朋友问了，说，高考 请问悠然，你考的数学是满分吗？ 哈哈，那肯定没有，没有这么厉害。 但是也是一个很高的分数吧， 对对对， 我觉得 还行。 哇，一共150，然后你考了140多。哈哈哈哈。哇，这就是学霸，我跟你说，哎呀，真是气死我了。对，然后其实提到数学，我觉得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觉，就好多人他可能对于理科或者说对数学他就是很没有没有很学不进去，或者说学不好。对，你觉得这个是跟人的怎么说天赋有关系吗？ 其实我觉得数学嘛，你当然说没完全跟天赋没有关系，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嗯， 对，就是会有一定的关系。 嗯，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后天的培养。 后天的培养是吧？嗯，就是你怎么样才能对数学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如你遇到我这样的一个数学老师 啊。好，那么问题来了啊，因为这个悠然你是一个数学老师，那我呢可能是对数学并不是特别有兴趣的学生，那我找到了你，你怎么带领我入门？我们可以现场演绎一下， 演绎一下是吗？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数学的魅力， 嗯， 就是要激发他的兴趣， 嗯， 所以我会选用一些生动形象的例子来， 比如 我们说一个追击相遇问题吧。 追击相遇问题啊！天哪，好，我们就来追击。 好， 机智糖浆为什么追我？是这个吗？ 对，你可以比如我们说。啊，你比如你如果看到一道题目，你说什么小明啊速度是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小红速度又是多少多少多少，然后问他们两个从各自的家，然后呢往中间走相遇需要多长时间，那你可能看到这种题目你是不是觉得很乏味， 对啊， 很枯燥，对吧？但如果我们换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如现在小孩喜欢看一些什么 小猪佩奇， 哎，小猪佩奇，比如我们就换成这种 社会猪， 对对对，换成这种卡通人物，比如说哎有天小猪佩奇想去找这个，刚刚你说社会猪是吗？ 没有，小猪佩奇，小猪佩奇就是大家都戏称他为社会嘛，就小粉猪猪，就是假如说佩奇和乔治吧，去找他的弟弟乔治， 对对对对，好，就佩奇和乔治，他们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我们就说佩奇有一天都特别想去找乔治玩，然后乔治呢也特别想去找佩奇玩，那怎么办呢？那两个人肯定选乔治家呢，也就是那个佩奇就走的路就比较多， 哦， 然后呢选择那个佩奇家呢，乔治又觉得走的比较多，那怎么样才可以更好一点呢？两个人可以 两个人打一架， 哈哈，那肯定是 谁赢了谁走， 公平一点，公平一点。那我们就说，那就两个人同时走，哎，走到哪儿相遇了，那就定那个地点，是不是就可以了？那我们就说，哎，小乔治呢，他弟弟嘛，速度就慢一点，3米每秒。然后这个佩奇呢，就5米每秒。然后他们两个家里的距离呢，就80米。那问他们两个多长时间可以相遇呢？那你看，1分钟，一个人是不是走5米，一个人是不是走3米？他们两个合走多少？ 八米， 对吧？那1分钟可以和1秒钟了 啊，1秒钟，对，1分钟和8米，那走的有点略慢啊， 对对对，那1秒钟能走8米，那你多少秒钟可以走完80米？ 10秒， 对啊，那不就做完了吗？那这种相遇问题现在看起来就很简单了，对不对？ 对，其实就是引发一个兴趣哈，就是我记得看某个小品就说，然后说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去买苹果，买了5斤苹果，这一个班的学生呢，如果要是每个小朋友分7个，那么会少5个，如果每个小朋友分5个会多7个，请问这个苹果是在哪儿买的？对，现在就基本上都有很多这样的数学题。 对对对， 就其实你别说这个，虽然说是一个笑话哈，但是我之前不是炒的比较热的一个数学题，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它的题面是什么了。但是其实它的答案和它的那个题干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然后，但是后来出题者就是给大家解释说，这个你选什么它都是正确答案，就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一个发散思维的能力。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这样的，就是数学当中你像有的题目它的确是多选嘛，就是有不同的思路，就是会有不同的结果，对， 是的。然后这个 Looper 说了，相遇问题初一考的，得画图理解。是的是的，哎，我觉得数学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 就是现在作为过来人来讲，可能你这些学科都是你当时的一个青春的记忆。 是， 对，你比如说像什么那种方程式啊，然后呢还有那种函数图啊，几何啊，虽然现在我都已经解不出来了，但是一出来的话还是会觉得迷之亲切。哎，那现在如果再让你做这些题，你会还是都游刃有余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亲切吧。但如果很长没接触过的东西，那肯定首先得看一看。那看一看之后可以很快找回来，毕竟是自己的东西嘛。 哇，太棒了，羡慕数学好的人。好了，我们还是这个聊了这么多啊，那个大家出了这个小猪佩奇和他弟弟乔治的故事，然后我们来唱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 对，第二首歌你想唱什么呢？ 第二首我们来一首中文吧。 中文好呀。 啊，说谎。 说谎，好，来自林宥嘉的一首《说谎》，翻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丁佑然。我们来感受一下哈，还是用那个话筒吗？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好，我们来试一试啊。 好。 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怎会结果都阵亡，我没有什么一隐莫唱，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我没有说说谎，你懂我的，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我哪有说谎，是很感谢今晚的相伴，但我竟然有些不习惯，就没来这间餐厅，没想到已经换了装潢，角落那窗口闻得到玫瑰花香，被你一说是有些影响，我没有说说谎，你知道的，我缺点之一就是很健忘，我哪有说谎，是很感谢今晚的相伴，但我竟然有些不习惯，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爱一个人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我没有说爱情说谎，他带你来骗我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我没有说谎，祝你做个幸福的新娘，我的心事请你就一 哇哇，太棒了，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挺难唱的，嗯。 对，这个算是因为是林宥嘉的成名曲嘛，我记得刚刚出来这首歌的时候，哇，那简直是不要太火。对，就是各大 KTV 里面都是这首歌是必点歌曲，在点击排行榜上绝对属于 top 10那个行列的。 对 对，嗯，那佑然唱这首歌唱的也是感情非常的投入哈。对，其实这首歌呢，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挺傲娇的，你知道吗？你觉得吗？ 还行吧。 对，就是可能你如果要是有类似的经历的话，再去唱这首歌会觉得很有感觉。嗯、我不知道悠然你有没有这个歌里面描述的那种 经历， 经历对。 嗯，其实还好吧。其实我觉得我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大多数通过电影， 哦、 嗯，或者电视剧或者小说， 是吧？你说你特别喜欢唱歌，嗯、因为可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悠然是在大学里面学的是机械电子，是吗？ 哎，对对对，我学的是机械电子。 机械电子，其实他呢，这真的是一个高材生哈。那现在又是一个老师，但是他可以说是对音乐的这份执着，让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跟本专业相关的一些好的工作。 啊，是这样的。 嗯，然后现在就是其实就是为了有多一点的时间来接触音乐，是吗？ 对对对。 嗯，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说我特别特别喜欢音乐，喜欢到我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放在这个上面？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 嗯， 其实可能跟家里人有关系吧。 啊，家里有人搞音乐的。 啊，那倒不是有人搞音乐，就是我们家里其实小时候开过 KTV。 哦、 所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渲染，对。熏陶啊， 我天哪，哦，那岂不是那你来我们节目一定会迷之亲切的，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 KTV。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可以随时点歌呀， 来到了就特别亲切。 嗯，是那因为小的时候接触过这样的环境哈，所以大了之后就喜欢唱歌。那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去专业的系统学一学呢，然后走职业歌手或者专业歌手这一条道路？ 其实我也有，就是参加过很多的唱歌类型的比赛。 嗯嗯 嗯， 对，比如大学的时候嘛，就是刚进大一的时候就参加了，就学校大家都会有那种十佳歌手大赛。 对对对对 对，然后进去的时候拿了一个冠军。 真的？ 真的是拿了冠军。 你大一进去就拿冠军了？ 对。 你让大四的学长怎么想？大四学长，这个师弟是谁啊？哎，那有没有说在当时因为拿了这个冠军而一炮而红，就在校园里面就是？ 其实，在学校。 风靡全校。 还算 比较红 的红人吧。 啊、哦，我懂了。你想这样的这个白净清秀的小哥哥，然后又会唱歌，那肯定有大批的女生追随着你的脚步，有没有？今天幼儿园的学妹们、学姐们、校友们，你们在哪里？ 估计他们可能就在直播前收听。 这样吧，那请你们用小礼物来证明刷一波存在感，好不好？这个主播简直太套路了。对，那今天你来这个电台做节目，有没有通知，比如说像你的粉丝群啊，或者说朋友圈啊这种？ 其实有跟周边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说一下这件事情。 哦，就其实你还是，我觉得佑然你是属于很内敛，然后呢，不太愿意去太过张扬或者说宣传自己的一些事情的人。 嗯，是的。 是吧？那平时你的性格也是这样吗？就是比较谦和温和 啊？对对对，这一点是有，就比较温和一点， 比较温和。那有没有说让你就是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在某一个瞬间你就特别不想温和，想暴躁？ 其实我反差有点大。 是吗？ 反差萌吧。 嗯， 因为我、 就是 平时你可能看到我，哎，这个人可能很文静。 对啊，你给我的第一感觉，包括跟你聊天到现在，我都觉得你是一个很慢热、很文静的人。 对对对，可能你之后就知道了。 啊、是吗？和下半段呈现不一样的你。 对对对，就比其实我也是能够很嗨起来的这种。 哦。 对， 对， 你像，其实我上课的时候嘛，就有的时候。比如有的小朋友比较调皮嘛，就会比较凶一点。 嗯，哦， 所以他们， 那你会怎么凶他们呢？那你又不能真的对他们那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还挺怕我的。 是吗？ 对对对，可能我上课的状态跟现在唱歌的状态不是两种人，两个人吧。 哦，哎，那上课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大班，还是说就是属于几个学生，就是一个兴趣小组这样？ 二十个人。 二十个人。 对。 哦，那你会不会说敲黑板，别说话了？ 啊，有可能哦。 真的吗？ 有可能。 对，有的时候小孩子他因为这个自律性不是特别强， 对对对， 对，需要老师这样去管教一下哈。 是的。 对，好了，那么今天呢是请到丁老师哈。对，那他真的是一位老师。对，丁佑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上半段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然后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希望下半段佑然会全摇身一变啊， 对， 把另外 一 面啊， 嗨一点的， 对，嗨一点给大家呈现一下。好了，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哟。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嗨，各位晚上好，今天是星期六，希望大家有一个比较嗨的周末哈。那跟我们一起做客直播间嗨的就是特别会唱歌的帅气清秀的小哥哥奥数老师丁佑然，欢迎。 Hello， 大家好。 嗯，好的，那佑然呢是下半段刚才承诺了要变身哦，你要嗨起来，嗨一下然后看了一下这个歌，哎，你别说还真有两首是比较嗨的， 让大家能够感受不一样的。 是的，一定要呈现一个多面体。 对， 哎，你很，就是你很愿意在别人面前呈现很多面的你吗？ 还行吧，我觉得可以这样，大家都了解一下嘛。 对，哎，那你平时如果是交际的话，因为有的人他是属于那种特别不愿意去交际的，然后有的人呢就特别喜欢交朋友，然后说就是经常跟朋友一起玩啊，或者说约着出去这个一起去干什么什么什么，你是属于哪一种呢？就外向型还是内向型？ 啊，我其实肯定是外向型。 啊，外向型。 但是我是慢热的那种外向型。 哦， 对， 就是虽然很外向，但是第一次见面你可能还是角落里的那个， 会有一点收敛， 是吧？ 但是熟了之后就，其实我特别喜欢聚会。像我的家，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就经常是朋友们的同事啊，朋友的那种聚会的场所。 是吗？是你的家里吗？ 啊，对，我现在住的地方。 哦，就是开轰趴那种感觉。 对。 那你收拾起来岂不是很困难？ 其实还好，我其实有点洁癖，所以家里都会被我收拾得特别整洁。 那你多累啊，今天来一波嗨过了之后，然后各种酒瓶子呀，披萨饼盒啊，然后各种盒饭饭盒。 其实我们都是自己做饭哦。 啊，你们都是自己做饭 啊？ 那你要刷碗刷锅呀？ 我当大厨。 哇，你做菜也很好吗？ 我之前说过一句话嘛，我说不会做饭的，不会做饭的奥数老师不是好歌手。 哦，那也就是说，那你的拿手菜是什么？什么菜系？先说 湘菜。 湘菜，哦，对， 湖南人。 哦，又然是湖南人，湘菜很好吃啊。 我爸妈其实就是在开 KTV 之前是厨师。就是后来开完 KTV 之后当了厨师，所以 难怪。我的天哪，你是有这个基因在里面的。 对， 可能随便一炒你就能掌握好那个火候。 我觉得也是差不多。 剁椒鱼头做的怎么样？ 得过蒸 啊，那个得蒸是吗？ 对，剁椒鱼头蒸。 对，湘菜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是青蒜和辣椒，还有小炒肉。 我知道你说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叫，就叫做小炒肉 啊。对，反正是香菜的那种小炒肉， 超好吃， 超 好吃，一定要用 特别下饭 啊，用五花肉， 五花肉。而且那个我觉得香菜是属于味儿比较重的， 对对对， 对，很重口味。而且呢，它跟川菜还不一样，川菜偏麻辣， 对， 然后香菜就是、那个、 香辣， 对，香辣，然后咸，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香菜的，对，当然川菜我也很喜欢。哎，作为一个爱吃的人，算了，你什么都什么，只要好吃的我都喜欢。好，我们还是下半段呢，用吃来开场，但是我们还是以歌来会友。那下半段我们既然说要嗨的话，那就先来一首快节奏的，好不好？ 来一首不潮不用花钱的。 OK， 这个桃花源记说啊。你是在感叹有香菜吗？好了，那么不潮不用花钱，来自丁佑然。 生活又不要想太多，砰砰砰砰，心动张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有时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吃苹果，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界能如昨，请你不要到处抠抠，吵得需要抠抠，不小心就没抠抠、哦哦、用力到处抠抠，花掉所有抠抠，钱买不到绝活。跟着我乱走闹哄哄，痛痛痛痛，扑通扑通，如果不懂不要随便拒绝，有时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吃苹果，哇哇哇哇哇，现实间出口口，潮流需要口口，不小心就没口口、哦哦、用力到处口口，花掉所有口口，钱买不到绝活。 Yeah yeah， 你的 chick 好 chick 什么手法， Baby take a shit on my sofa， Smash your baby line on my sofa， Neighborhood kind of kids in your sofa， 你的 chick 好 chick 什么手法，Bear bitch, take a shit on my sofa. Spon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Oh, oh, oh, oh, oh, oh, oh. 潮不用花钱，这首歌其实还是很棒啊唱的。然后刚才看到桃花源记说，哇，好听好听，这个有点厉害耶，还会 rap 呢。当然了，我们是全能型艺人，怎么样，下半段给大家呈现出来不一样的丁佑然哈。对，就是经过了上半段的铺垫，下半段终于来到了他嗨的状态了。 对对对， 是的。平时在聚会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吗？ 啊，平时在聚会我肯定是当队长那种。 啊，当队长那种。哎，那你就是说怎么说，这个表现欲和领导欲是不是很强？ 啊，表现欲的话还行，领导欲可能会比较强一点。 啊，领导欲会比较强一点。对，你当老师必须要这个有那个领导能力， 控场能力。 对，要控制这帮小孩子。对，那这个平时玩的多吗？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聚会特别的频繁吗？ 还好，就反正每周差不多都会有一次吧。 哇，然后你来当大厨又做饭，然后你还洁癖，还得收拾屋子。哇，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跟你做朋友的，我觉得。对，就是吃完了之后，哎，还不用收拾。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在外面。 哦。 对，有时候去外面吃喝玩乐嘛，一起。 对，其实春天就是这个时候，如果要是郊游的话也会很好。 对对对 对，这时候是郊游的好时节，大家可以就是带上一些吃的，当然不要带明火，然后呢去到一些景区，注意卫生，吃完了之后把垃圾带走就可以啦，可以野个餐，它主要就是游山玩水嘛。尤其今天北京天气这么好，你们都去哪玩了？那要是这个有出去玩的朋友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对了，还没说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哈，就是两种，一种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欢迎大家各位老铁666刷起来，小礼物走一波。刚才看到这个刚才看到很多人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关注了主播，谢谢，我是道道。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佑然。好，那么下半段呢其实还有两首歌要带给大家哈。 对 对，你的英文歌唱的也很棒。哎， 还行。 你是特意去练的这些，还是说就是说直播需要，还是你自己本身就很喜欢？ 啊，我其实挺喜欢英文歌曲。 是吧？ 对。 哦，那你就平时也会听的多一些，唱的也多一些。 对。 哦，那你是怎么记住这些词儿的呢？ 其实我没有刻意去记词吧。 是吧？就是听得多了。 对，听得多就记住了。 那你有比较喜欢的音乐人吗？ 林俊杰。 林俊杰是一个。那欧美的你， 欧美那边我比较喜欢就刚刚那个 Sean Ward。 啊 ，Sean Ward， 他的声音很，音乐很广。 对对对，我还喜欢那个One Republic。 哦，今天也准备了 One Republic 的歌。 对对对，就是准备了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 是吧？因为这首 Counting Star 也是一个大热歌曲。 对。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好多翻唱啊，包括好多的编排，就是重新编曲的那个版本。 是。 对，那今天不知道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样子啊？属于你自己的版本。 Okay。 这首歌你唱的多吗？ 这首歌曲其实我演出啊，或者是比赛都唱的比较多。 哎，演出是指什么样的演出呢？ 就是比如学校的一些演出，或者是外面有一些演出都会有。 外面的演出，就比如现在你有作为一个歌手这样的身份去被邀请吗？ 之前有在读大学的时候。 对，因为你拿了冠军是不是？对，然后其他学校的这个联谊或者说举办的一些赛事也会请你去。 对，有可能会这样的。有这样的。 对，那我想一定会有很多的大学就是到现在为止会请你去做评委是吗？ 评委也当过。对， 也当过。对。哎，你觉得当评委感觉爽不爽？ 其实当评委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我会反省，就是我自己看他们的时候，看他们的表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可能当时在舞台上也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到。就是评委，因为你坐在不一样的这种视觉嘛。你就会去思考更多一点，换位思考就会。 是的。 对。 哇，真的是好谦逊啊！我以为你会说那好爽啊，终于轮到我坐在一些你们站在台上了。没有，这种心态不可取啊。好，那么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既然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英文歌，那下一首就直接把这首 Counting Star 带给大家。 Okay， 好不好？ 带给这个。 对 Counting Stars。 好， Counting Stars 来自 One Republic 的一首歌，现在翻唱的是丁佑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y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counting stars. star。 When my heart crossed the line, in my face it's flashing sign. Take it down, yes I find. Oh, better not that old young, better not that bold. I don't think the word is so,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 doing the wrong thing.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doing the right thing.Kills me, makes me feel like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y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And I feel it burn down this river every turn. Hope is up or let her work.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Oh, better not that old, young, better not that bold. I don't think the word is sold,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 doing the wrong thing. I could lie, everything thatDowns me, makes me wanna f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y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Bab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Oh, oh, oh,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let the sun learn.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let the sun learn.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let the sun learn.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let the sun learn.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a sleepBeen praying hard. Say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y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let's start her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let's start her.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let's start her. 哇、wow, Counting Stars， 我觉得能唱到这个程度真的已经非常棒了。对，因为这首歌本身很高，对，就像桃花源记说的，说哇好高啊，说为什么没有混响呢？我们刚才试着加了混响，我觉得还是这个就是不加混响的好听， 真实 对，这样比较真实。因为就是我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直播间的标准，就是这个话筒来考验一个人，就是一个歌手他的真正的实力。对，真正会唱歌的，唱歌好的不用混响，混响是什么？对，混响呢，其实它就是对声音加以修饰嘛。但是如果要是声音更好的话，我觉得本身的声音就很好啊，是不是？我们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儿。好，我也是找足了台阶。好，刚才一首《Counting Star》，有人问说，这个什么？ 你们什么时候会有美女歌手？因为今天是帅哥嘛，我们当然要考虑大家的感受。你看帅哥这个嘉宾呢，就有很多的女生看，然后呢，如果要是有美女嘉宾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男生看。所以呢，每天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会有既有帅哥又有美女。当然什么时候有呢，这是随机的。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的性别播放就跟我们城市的春夏秋冬一样，是随机模式。嗯，好了，解释完毕。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桃花源就说你们太狠了。当然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 我觉得这个节目当中明明有美女啊，道道不就是美女吗？ 人家说的是美女歌手，我当然是美女啊。我还真的是脸大。我跟你说，我绝对属于那种别人捧上去就是商业互吹嘛，把我吹上去，我不会说哎没，我不会这样的啊，我不是，其实我很低调，不，我就是高调。 你这样特别自信，特别好。 对，就是有一种迷之自信。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啊，人真的应该就是有一种玩味的心态，就你会有一种就是盲目的自信，需要这样。因为你想，本身呢，我们就可能活得已经很不快乐了，如果你要是自己再觉得不自信的话，谁还能相信你啊？ 对，我觉得自信特别重要，自信就可以让人精神面貌都不一样。 对啊，整个人精神焕发，有没有？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我自信的你，赶紧刷一波小礼物吧。然后桃花言句说，道姐确实美，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是因为今天悠然跳的歌都很高。对，那你唱这种高音的时候，你会觉得费劲吗？ 其实不是特别会费劲， 是吧？就是因为那你有没有试过说挑战更高的音域？你唱过最高的一首 K 最高的是哪一首歌？你还记得吗？ 花花的烟火里的尘埃。 哇，那你今天怎么没准备那首呢？ 低调一点 啊，低调一点，要有自信。那下次吧，下次这个来的时候要准备更加那什么的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华晨宇他的歌非常的好听，但是非常的难唱，所以他的歌可能就是热度很高，但是要唱起来不那么容易。KTV 点唱一般人唱不了。对，但是有一些歌就是你也是属于那种听着好唱，但实际上很难。比如说陈奕迅，你有就是经常会唱陈奕迅的歌吗？ 陈奕迅的歌我觉得特别需要就是阅历 哦，需要沉淀。 对，我觉得我太嫩了。 啊、好吧，哦，就是言下之意自己还是小鲜肉呗。也是有道理的。 这种小伎俩马上就被你发现了。 没有，我们这是已经过了商业互吹的环节。对，那平时因为自己也在做直播嘛，那直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也是以唱歌为主，还是说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为主？ 其实我是唱歌跟分享都有吧。就一般情况下是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多。然后会准备六首歌曲。 啊，就六首歌曲一个小时，那跟我们节目差不多啊。 对，那然后其他时间干嘛呢？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觉得有一些，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这样吧，我给你三分钟时间，然后我歇三分钟，你来控场好不好？我觉得你可以的，没问题。 真的吗？ 真的，你需要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吗？对， 我觉得，你说让我。讲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吗？ 对啊，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就是主播，我是你的听众，我来跟你互动。对对对， 就模拟一下。 是的是的。好好，一分钟吧，好吧。 我觉得我要开始尬聊了。 尬聊没关系啊。哎，我觉得你不觉得吗？就是有的时候在网络上他那种尬聊反而也会成为大家的一个点。 对， 就经常就是说叮，然后就停在那儿，大家反正他也不涉及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可能聊着聊着，哎，突然间哪一下蹦起来又一个话题。 对，是这样的。 对，好吧，那你来找话题吧。我不说话了。 我来找个话题是吗？ 对，这个场子交给你了。 那我们聊一下一会儿要吃什么。 一会儿要吃什么。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待会儿想吃什么呢？ 其实我一会儿想去鬼街。 想去鬼街。 对。 吃麻小吗？好像时间还没到。 是吗？麻辣小龙虾。 对，也可以，反正它是一年四季，你什么时候想吃它都有。 对，我觉得那边小吃很好， 是吧？那你喜欢鬼街的哪一个不能说哪家店吧，就是它大概什么类的呢？其实，有吃小龙虾的，有吃馋嘴蛙的，有吃各种鱼的，还有吃什么烧烤？ 我比较喜欢吃小龙虾跟烧烤。 啊，小龙虾和烧烤， 对， 哇，那真的是去对地方了。对，其实鬼街那个氛围特别好，因为可以营业到很晚。哎，那你平时好吧？这个话语权又被我接过来了。是互相抢话。对，那你平时会几点睡觉？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就是佛系睡觉。 真的吗？ 佛系睡觉。 嗯， 想睡就睡。 哦，佛系睡觉。 比如我前两天吧， 前两天我是去燕郊去找我的老师上了一节课， 嗯嗯， 上完课回来呢，我就，哎，今天说是就是那天晚上突然之间没了约，没有了饭局， 嗯， 就在宾馆，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就坐着睡着了。 那是因为太累了，你肯定从你住在哪儿啊？那个宾馆 啊，民航总医院那边。 哦，是吗？ 对。 那基本上赶上堵车的话，从燕郊到那儿基本上也得将近两个小时吧？ 对对对对，反正就回到宾馆之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睡着了。 是因为两个小时在路上太累了， 一睡睡到九点。 哇。哇， 从六点睡到九点， 棒棒的。 然后就晚上再也睡不着了。 对，这个有的时候就生物钟还是要稍微调节一下。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老师早起嘛，养生。 果然，胶原蛋白不是白来的，我跟你说。好，那么还有一点时间啊，赶紧我们把最后一首歌要唱出来，就是张栋梁的《别再惊动爱情》。那我们也以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OK OK。 对，今天特别感谢，也特别开心能跟佑然在直播间聊天，然后分享他的音乐、他的生活，还有他的他的歌声。好，那么我们就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栋梁的一首《别再惊动爱情》，来自丁佑然。 你对我的他的旧情划清界限，我活得